本持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持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佛。那今天我们就开始看那个若是菩萨，好不好？你们有没有看过？那来了解这个部分，要看一点点全部，那这个 端的啊，好像八千就是最古老的，可能本来的，然后又很短的，好像金刚经等等，那最短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般若波罗蜜心经，其实般若波罗蜜心经很可能是华人写的， 师父，请问一下，你说的禅法要解是不是就是小止观？ 啊？ 禅法要解啊？ 禅法要解跟小止观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小止观是天台，是一法身。那个，禅法要解是如是，那能有什么关系？不过可能不是罗氏写的，我想一些学者想应该是他的弟子，是很平常，在中国在印度弟子收集师父所教的，然后他们教他的名字，对不对？这是很普遍。所以可能是在罗氏那有很多弟子，在中国可能是一个弟子他的笔记，后来他们也变名为罗氏的，不单是这个，还有好几个跟藏修有关系的，也是有罗氏的名字，不过不一定是他写的，是一种笔记。那什么是经观？你修不经观以后，你可以用不经观去修经观，好像你拖连绵的肌肉，然后你看一个颅骨的部分，它因为你有钉，它发光，那变成筋骨，这是很有意思，南传佛教没有抵达，只有北传佛教，这个跟其实跟般若有很有关系，同样的，所以你可以看不净观，你可以看净观，依照你的看法。其实这是般若，般若跟依照大智的论，依照大般若波罗蜜经，般若跟阿毗达摩所分析的法完全没有什么矛盾，般若也是讲那些，也是教，不过用般若的道理，就所以不可得，是方便而已。 师父，所以师父认为阿毗达摩也是在讲禅法，就是如果跟中国比较起来的话，也是在讲禅法，是？ 什么是禅？禅是名词而已。本来佛教所讲的禅就是第一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这是本来的意思。后来不是这个意思，是智慧禅，意思又完全改变。本来如果你们参考古文词典，禅的意思也跟禅没有什么关系，儒教也是讲禅，不过跟祭祀跟 sacrifice 有关系，那是完全不同样的意思，就是那个音比较相似，所以他们是用来说明 印度的 Dhyana 还是 Jhana？ 好像三昧，也是印度的名称，禅也是印度的名称，不是本来中文佛教来之前那个禅的意思，你们可以参考古文字典，是完全不一样，跟禅定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是祖师禅了，到中国来变成祖师禅吗？一开始是如来禅。 如来禅后来就是智慧禅，本来就是第一禅、第二禅、第四禅，不过意思改变，所以般若波罗蜜是讲有一定来发智慧，要分辨两个境界，明智跟舍。大智度论也有般若。波罗蜜经也有明智跟有舍，明智跟舍，舍就是种 phenomena， 时间的舍，还是舍舍，般若波罗蜜大般若波罗蜜经是说明，如果火是真的，他要烧你的口呢？ 烧你的什么？ 口。如果是真的，那他要烧你的口。名字本来就是假的。如果火是真的，他一定要烧你的口。你受不了，你不会发音。名字本来就是假的，不过没有名字我们很难了解对象，不过名字是完全假的，这个所有的唯识的道理都是靠这个，名字是假的，名字是什么？在唯识里面名字是什么？编辑，编辑名字叫做编辑，编辑完全没有什么相，中文是火，英文是 fire， 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不对，完全没有什么相。 所以不好意思，编辑怎么写？ 辩 辑。 辩辑。 辩辑。 唯识有三种境界，对不对？辩辑还有？ 依他起。 依他。 依他起。 起还有？ 圆成起。三字形。圆成起。 辩辑。没有什么相，所以依他起不是真的出生，因为我们是看所缘依照他的印象，这个印象是假的，未来可以学一点点，不然那个大乘佛法不会很清楚，大乘佛法很深，不过现在我们不要讲太多这些，我们要讲实用的方法，不然讲不完。重要是特别为唯识特别重要，不过即时论已经有 离且有不亦君忧，东阳的所愿你看你找你的你怎么着在心里面，对不对？不净观变成净观，净观变成不净观，东阳的道理亲爱的众生变成注意不亲爱的众生都变成很亲爱的你导演的众生变成最好的朋友没有什么固定。这是心的印象而已，心不分辨。那个进观以后，它是说明也依照这个次第大致都没有，就是说明三种无世界场虚空无边是无边无所有相非相非非相这是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无世界如果你们要教禅定一定要学那罗什菩萨在这里也是在大智度中也是他背后跟般若波罗蜜修无世界是特别很容易背后跟般若波罗蜜的讲道理这里我们的书里面也有那最后他是教深度深度也是跟他教跟悲和跟般若波罗蜜那些当然南传佛教罗汉阿含经没有那结果为什么他这样做他也有他的道理平常你是修自心定如果习惯那自心定变成精定精定就是第四禅定平常自心观有的所以它是第三禅定不过如果多修自然你的心跑到金顶金解脱第三解脱八解脱应该大家知道对不对如果要学在阿含经大智度论都是讲很详细八种解脱也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说明不一样重要是你们没有学第一就是里面里面没有相外面取相第二是里面有相外面有相第三是金解脱解脱第四是虚空无边是无边无所有非相非非相最后是受相灭定八种解脱一定要学阿含经里面很多地方 为什么呢？你有学八种解脱才能够变成五八多，怎么翻译呢？两边解脱，是不是？ 哦，具解脱。 具 解脱。 具解脱，有智慧解脱，然后心解脱，有具解脱，具解脱是你有八种。你有八种解脱，变成具解脱，具解脱在是很有波罗蜜的声闻，如果没有波罗蜜很大，就是干解脱，波罗蜜好，那变成具解脱，注解是说明，没有那好像那个萤火虫。如果有好像灯，如果是大声闻，好像阿难多，那好像心，如果是舍利弗目念，他波罗蜜跟他好像九种 planet， 怎么说？八星。如果是杜鹃，那好像月亮；如果是风，那好像太阳。如今是这样说，都是靠波罗蜜。不过萤火虫也不错，也有。也有光明，不是很大，不过还是有光明，对不对？那解脱是靠波罗蜜，那现在来修波罗蜜圆满，那就是菩萨道，对不对？那当然，当然又不一样，所以有唯识，有中观。大智度论是讲中观。 是讲中观一样， 不过还是都是根本是一样。大般若波罗蜜经。说明有一些不一样，不过其实这个不一样不是很重要。好，那反正那些般若波罗蜜的道理，这里已经可以找到，他们变成更明显，在无世界的说明，最明显在玄宗的说明。那现在我们看那个怎么他说明修习自性。闻也，心之以何得自性无量？答也，那我们不用翻译，这是很我有心思这个文章，因为它的古文非常容易，所以我要这个会出版在明白大学，用来给学生方便。 就不需要读查字典，文法很简单，对不对？罗氏的大的好好处，所以他能够流行。他是用白话，是那个时代的白话。现在已经是古文，不过那个时代就是白话。新哲以思场一念一尘众生愿力得乐，所以这里只有一个愿。那重要是前面，所以我有说明，他有讲怎么得到不净观，有不净观修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所以这里这个修行人已经有第四场。那因为他有第四场，所以修另外一个所愿比较容易。如果还没有第四场，那要经过很长的过程，磨练足以这一个任务，你不能够马上这样修，很难。不过一定要了解咨询官有其实三种咨询官，三种，三种其实是一种，这个是方便分辨而已。第一咨询官，可能最重要的咨询官就是三不如沙。三不如沙是好人，修自心观、悲心观、喜心观、舍心观，那这是最好的方法，改变你的习惯，变成好人。佛是说明佛道的内容有五个方面，应该一定要了解什么五个方面。佛有教五个法，第一法怎么变成好人，第二法怎么上天，第三法怎么变成声闻，第四法怎么变成独觉，第五法怎么变成佛。佛都有教，自心观，如果你没有定，那还是一定要修来变成好人。如果你有定，那就是最快上天。有一个在扎阿经，佛何止舍利弗，因为他教自心观，对象一个人，他已经能够成道涅槃，不过他教他上天的方法，所以佛何止他，他已经有上根来。成罗汉，不过他教他怎么上天。因为那些善根佛能够看彻底的，连舍利弗看不到。舍利弗已经那么厉害。 师父，你说那个天是哪个天？是六道轮回的天，还是另外的天？ 什么天？梵天，梵天。 所以那个不是六道轮回的天。 什么天？ 六道。 欲界。 欲界天也需要禅定，欲界禅定，不然人也不能够到欲界天。 欲界 天。不过欲界禅定比较容易修。 欲界天就是那个六道轮回的那个天山。 那是梵天也是在轮回里面，无世界也都在轮回里面。如是一国土，一张不对吧，是天下小等等变成越来越国大，对不对？越来越大，乃至十方刚刚沙等无量无边众生，那他国大，一直到无量，就是很容易了解，对不对？ 师父，不好意思，刚才师父说了三种慈心禅，另外两种是不是一个是梵天，一个是解脱？ 我没有讲完，一个是好人，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上天，我刚才有讲过，还是世间的声闻道，那最高就是世间菩萨道。佛都有教，依照北传，当然南传不会这样讲。所以般若波罗蜜经这里没有，不过在大智度论也有，是 说明那个自性观等等，悲心观、喜心观、色心观都有三个所缘。第一所缘根本是叫根本所缘，根本所缘就是一切众生，这里叫无量无边众生，这是根本所缘。第二所缘是法所缘，罗汉已经不足以众生，他要特别注意才知道这个众生是怎么样。他不足以众生，他观无因、无常、苦、无我、所以这是法所缘。不过法所缘也包括在里面，也一切法，一切法也是法所缘。所以不知觉法所缘包括在里面全部，连地水火风都是法所缘。我一直记得我的日本老师，要不要听好故事？我修九个月、十个月在日本，日本仓，在我开始那个出家以后，先去日本，因为在德国。我有跟日本老师学， 在日本没有那个雨季雨下，那个这个叫三个月的节下，有寒暑，寒暑中国也是因为气候不一样，他们那个夏天要工作，在日本很多工作，然后冬天就比较用功在休息，也去徒步，去徒步是一种孤性，他们钻那个草鞋，没有袜子很多，然后去从寺庙，平常是在山里面，就下到城市小城里面，就大家就叫吼，然后人家给钱，就是不投钱，不是多那个食物。那一天我们去那个下到城市里面，那个时候下雨，那这个老师罗西他在最前面，然后那个路很滑，因为下，你有听过这个故事？路很滑，路上有石头，那老师他滑，嘣，他打他的背都变成青色的，应该很痛，他滑在那个滑的石头上，他怎么反应？你猜一猜， 他怎么猜？ 他怎么反应？ 反应。他摸这个石头的时候，哎呀，奇怪的事情呢，こんなに奇怪的事情呢，很美丽的石头，很豪华。这是个执行官。 名字法是完全假的，你讲的 珍珠也是完全假的，因为真的珍珠是不能够抓。嗯，只能够抓珍珠的名字。嗯，好像大乘的人比较，罗生菩萨比较好像虚空。嗯，虚空有名字，不过你不能够抓。一切法也是这样，因为一切法是珍珠。对不对？罗什博士这样讲。好，那自信变佛前缘得了。因为你修自性观，你真的可以思维一切众生，真的得了，这是很重要。你不管他们有了还是没有了，因为你的缘，你能够思维他们在了一面。后来他说明，因为每个众生有了的种子。连第一的众生都有，所以你思维其实就是种子。如果你是用佛性的道理呢，你是思维佛性，一切众生有佛性。不过一切是理论没有这样讲。比如虽皆净，是这是很有意思的故事。小水火烛灭不复现，我的大海轮王心大法度，从念深水出海阴脉，即天本于遍满天下，时时天地弥漫，无不从意。心之一入，一二，我有什么翻译？It can be compared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by fire at the end of the kalpa, when there is no more water. At that time, even the fireball in the crown of the naga disappears. Funny, the how is it to have? 非常棒，已经棒。 Oh, my God.And the mind of the king of Naga in the great ocean becomes agitated. He lets water arise from his mind to fill the ocean, and the rain water will fill the whole universe. Everything, everywhere is filled with water. Similarly, how similar you want to come?可以这样翻译，大家同意？有没有什么建议？ 很清楚。 很清楚。世事天地，心之一耳，以大智慧，灭真慧。He also with a big water.With the water of great friendliness, he extinguishes the hate. Xiao zi huo zhu zi shui fa yi qian qian guan da bian zi wu liang wu bian zong shen. 那这个是很清楚，对不对？其门润 是长出不断，那或听说发真意之心，Let's see how I translate it. The water of the fireball of the loving kindness starts to spread and will eventually fill everything and permeate immeasurable and endless beings. The loving kindness of the practitioner will moisten everything continually. 可以吗？可以，应该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Or the meditator may listen to the Dharma talks and enhance his compassion. The thought of loving kindness towards all beings will permeate everything like great rain, blending the world with pure happiness. 那这个有意思，我听说发真一之心，or the meditator may listen to Dharma talk to enhance his friendliness, not compassion. 哎呀，我要做有没有比？The thought of loving kindness towards all beings will permeate everything like great rain, gladdening the world with pure happiness. A meditator can share the happiness of his concentration with sentient beings as well as happiness of nirvana, which brings an end to suffering, or even the unsurpassed real happiness of all the Buddhas. 那我们有学过那个依照自心，那个自心观的愿，就是愿一切众生安全，安全就是涅槃，愿他们快乐，对不对？Through his determination and due to the power of his loving kindness, he will visualize all beings in six realms of existence in 10 directions receiving happiness.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对不对？中文也是，除了那个 compassion， 应该蛮清楚。Question. As explained in the Abhidharma and also in the Sutras, in the deep samadhi of loving kindness, the meditator contemplates the sentient beings, visualizing them receiving happiness everywhere in the 10 directions. So, why is it said that the meditator only resolves to make beings happy? At the beginning stage of practice, a meditator resolves to make beings happy, but when he has entered a deep samadhi of loving kindness, he will actually visualize them as receiving happiness. 这个是很重要，一定要了解。你，所以你从自己开始，因为你感到这种无量快乐。那你也能够看一切众生在无量快乐，我也有说明，因为你是为自己为大树，你也看一切众生像大树，你是为自己金字塔，你观一切众生为金字塔， 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很重要，因为你让心内转，所以你从内观，如果你快乐，你不受别人的不快乐的影响。为什么你在定里面？所以你能够克服所有的权衡，不然你怎么做没有办法。人发脾气，你受影响，你怎么能够克服它？所以发诸经是说明那些阿赖耶那啊，你不能够克服嗔恨，因为你有嗔恨；你只能够克服嗔恨，因为你有爱，你有自心观，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人家发脾气、生气，你受影响，你没有办法克服他们的不相信。不过如果你翻念用翻相信，你可以克服不相信，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虽然变成问题，虽然众生不再快乐，你快乐还是想法可以度众生。所以来学佛法一定要学两种，真实主义跟神界主义，用一张你的意思。It can be compared to rubbing two sticks to produce fire. When fire is produced, one will first add soft grass. When the fire becomes powerful, it will consume most moist trees and even the whole mountain forest. 像加州这样，对不对？In case of the loving kindness practice, it is also like this. At the beginning stage of the meditation, one will visualize people experiencing happiness and share it with those who suffer. When the power of loving kindness increases, he will actually see them all experiencing happiness. 所以这个自心观一定要了解有它的次第。如果你入定，你其实可以看无量无量无量世界都在众生在快乐里面。为什么？因为你是在定里面，在定里面所去跟能去没有了，这是唯识的秘密。唯识学是从定经验，在定里面你融化跟你的心跟所缘融化在一起，那哪里有所取，哪里有能取？外面的境界已经不存在，怎么如修行有唯识？先你否定外面的境界，这样你才能够否定观外面的境界的心。那这样你入你的定，所以，唯识的修行，你开始从有相定修无相定，无相定的所缘变成心，心不动就变成无相定。所以一切是第六意识说明修行有五个次第。 想用五个字的，先是知，知 holding， 如果你没有知那些功德，你没有办法入修行。第二是做，第一指，第二做，什么做？作揖，修合力的作揖。第三是静，很重要。为什么静？静止的静。是为什么静止的静？就是有相定，有相定的所言，也南传佛教也教他怎么思想，思想就是静。静以后修命，什么是命？无相，无相定叫命。无相定以后修什么？转移。那修行有五个阶段，从知开始，你知那些条件，什么条件？我们有说明是五个法，对不对？这是知，你有知才能够修作揖，合力的作揖。你修合力的作揖，才能够用有相定，用有相定，你才能够转心到自己。那修无相定，心不动，那变成无相定。你修无相定，那可以转移。转移就是无明变成阿拉亚，变成智慧，大金子智慧。曼那变成什么智慧？冰等智慧。意识变成什么智慧？妙观智慧。妙观五识变成什么智慧？千佛般。那四种心变成四种智慧，这是转移。这个未来你们可以学，不要讲太多这些。不过那些其实也跟你们的修行的了解有关系。有智慧那就不一样。Questions: beings do not actually attain it, but now.How can one see them experiencing happiness without giving rise to mental perversion? 颠倒。Answer. The concentration is of two kinds. First is concerned with observation of real characteristics of objects, and the second with observation of their beneficial use. 这个是重要。和见得乐而不颠倒，大约定有二种：一是观诸法思想，刚才我有说明，依照《般若波罗蜜经》有名字，有事，只是这个事。 菩萨知是为师，而对名字他有自在。而知观法利用，比如，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Chinese. I spent quite some time on this. For example, the appraiser of the barrels. 我有参考一些华人，不然我自己，本来我不是很清楚怎么翻译。For example, the appraiser of the pearls knows well whether the pearls are expensive or inexpensive, high quality or low quality, and is also able to use them well. There may be some appraiser who only know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pearls but cannot use them, while some other may use them but does not know their characteristics. Still other may be familiar with both. It is similar in the case of the meditator. Those who have attained sainthood but have not yet abandoned all desires are able to contemplate the true characteristic of the Four Noble Truths but are unable to use them due to not having practiced the Four Immeasurables. The commoner cannot contemplate the tr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bjects but can practice abandoning of desires and all kinds of virtues. He can benefit others by practicing the Four Immeasurables. As to an arahat who is twice delivered, this is Jiyatho, he can observe the tr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enomena and practice the Four Illimitables in his samadhi. He may have attained liberation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he Four Illimitables. Since he is benefiting beings through their observance, it cannot be considered a mental perversion. So he其实那个他分别自心观为凡夫，为圣人有没有定，圣人有定，那圣人有定是注意有般若蜜的修行。Besides, in Buddhism there is no real existence of sentient beings.How can suffering be considered true and happiness a mental perversion? The mental perversion consists of attachmen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lf where there are no sentient beings. Thus, the perversion consists of seeing the self as permanent or impermanent, limitless or limited, and so on.The meditator on loving kindness should know that beings are just a concept, just like a wheel and other parts assembled together that can be called a chariot. If the mind of the meditator becomes pure due to the practice of loving kindness, it cannot be considered a mental perversion. Again, if no sentient beings are real,The receiving of happiness is a mental perversion. Since both concepts of real existence and of non-existence, 这里它背后更深入的道理，这里是大乘。Since both concepts of real existence and non-existence of sentient beings are extreme views, one should not solely consider existence of beings as mental perversion. Besides, due to the Shemoism, 这个真的法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所以不能够得。这是般若波罗蜜，众生不能够得，没有众生也不能够得，这样他在其实 罗汉道里面，他已经介绍一些，跟大乘佛教有关系的概念，所以为什么这个文章有意思？一切，那个入世的时代修行禅定是完全依照阿毗达摩，完全依照阿含经。不过他讲这些是进入空中为主导，不过方法还是完全依照原始佛法。后来佛教改变，他没有说明什么像中国禅讲的定，只是说明阿含经所讲的定加般若的道理。Besides, due to the power of samadhi, the meditator is able to contemplate the beings experiencing happiness all without exception. It is due to the same power of concentration that even green objects can turn into red. So, if you think, you can do anything. So,本来什么都不固定，所以我们的人的经验是不可思议。结果，所有的法都不能够安利。你安利他们，那就是假安利的。假安利的意思在这里是方便安利的。现在你们学那个分别，亲爱的众生，忠心的众生。这是都是加安利的，加安利的为分别，那所以它是说明有两种修行，一种实身，一种方便，一种作用用力的，两个是一定需要的，不能够避免。如果你不修真实，那有问题。所以从后来的佛教来看，有一点可以批评，因为你不能够只讲全部是空空空空空，你一定要用方便。那为他方便，就是阿含经说、阿毗达摩所教的法，一定要学。你不能够，抄。Besides, due to the power of samadhi, the meditator is able to.Contemplate the beings experiencing happiness all without exception. It is due to the same power of concentration that even green objects can turn into red. So what is the difficulty of seeing all beings receiving happiness? All beings, whether noble or mean, rich or poor, or even animals, have happiness of their kind. They commiserate with each other.The rich do not share the distress of the poor and the vice versa. 中文有没有什么问题？应该。心。自助人自终身加命，如龙灯和合明之为彻，是故心止，此心清净，此非颠倒。 夫子入无终身，亦为始止。终身受了饮食颠倒，而有终身，无终身皆为是变。嗯 ，extreme。不因但有终身以为颠倒，复此此三昧离故，心之皆见终身无不得乐，如一切如观。嗯，常定离故，以虑尽皆转清浊池，何观众生且有乐相而不见也？如归前并不收，经收之书，各自有乐，互相灵敏 commiserate， 我有翻译。归之之还，平之所悟，差不多，可以这样翻译，对不对？Question.This may be true of the other states of existence. How about the hell realms? Answer. Even the denizens of hell have their share of happiness. They see from afar the mountain of swords and the river of ashes, as if observing a mountain stream or a woman sitting in a tree, and it gives rise to a happy mind.Also, the denizens of hell cherish their bodies due to the mental perversion of self. When the guardians of hell want to kill them, they run away weeping and begging for pardon. If they, the guardians, say, "I pardon you," the denizens rejoice because they are liberated from the punishment. Thus, even they have their share of happiness. Besides, thepractitioner of loving kindness can use supernatural powers to make beings happy by all kinds of skillful teachings, or bestow happin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eds of the beings, benefiting them through his bodily and verbal conduct. Hence, all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are able to break all the different evil destinies through their deep thought of love.They actually let the beings attain all kinds of happiness. Therefore, they not only resolve to, but also really do make beings happy. 所以什么意思？有定，什么都可以做。你可以改变颜色，你可以改变众生的感情。什么都可以做，从这个也维持的道理，就是靠那些本来在般若波罗蜜里面就有。What are the benefits attained by practicing loving kindness? 我们有说那个是一个利益，这里有另外一个方面。By practicing loving kindness, all kind of evil can be avoided. It is like one who knows how to protect himself cannot be harmed by robbers. If they wish to harm him, they will only experience distress.This can be compared to one striking his palm against a spear. He will only injure his palm, but the spear will sustain no damage. Besides, five kinds of evil speech will not distress him, namely lies, slander, untimely speech, calumny, and unbeneficial talking. These are wu zhong, bu zhen yi. Aha jing ling yin yong. He will not be affected by any kind of resentment, vexation, slander, or defamation, becoming like the great earth that cannot be moved. 在阿含经里也有这种说明。Or a practitioner of loving kindness can be compared to space that no one can harm. His wisdom will be pliable like divine garments. 要试试看穿。林主你一定要穿试试看。In addition, the practitioner of loving kindness cannot be harmed by fierce beasts like tigers, wolves, poisonous snakes, centipedes, or such like. He attains these and other immeasurable benefits. Okay, this is 可以铺跟设立的利益。These are the benefits.What is the explanation of loving kindness? Answer. It means loving thoughts towards all sentient beings, perceiving them as experiencing happiness. It is a mental factor associated with the mind belonging to the aggregate of will formations. 心因。什么心因？就是不见。在阿毗达摩里面，慈心是不见心处，不见心处是不单不见不知，那慈心是属于不见，所以它不是独立的心处，不见不见。慈心跟不嗔是一样的意思。It can be in junction with the realm of subtle forms, sukhya or not. It is a mental factor which arises together with mind and follows the mind. 心所当然是跟心。It is neither part of corporality nor karma, but associated with karma, arising together with it and following it. It is not the result of retribution, yebao, but can only be attained through practice. This is the 重要。It is.To be expressed by oneself and attested through one's own wisdom. 这也是很重要，你一定要自己体会，这样你会知道。所以没有办法真的说明，你一定要体会什么是自心定。It can be together with applied and sustained thought, or without applied thought, but with sustained thought, or without both. 你可以修在一阶定，你可以修在静心定，你可以修在第一禅定，在第二禅定，第三禅定，连在第四禅。如果你变成很连达。自然心会保到金解脱，金解脱是平常第四禅。 It can be with or without rupture or accompanied by in-breath and out-breath or without them. Huh? 就是第四禅定没有如是出世。It can be obtained by the noble one or by the commoner. 善人修、凡夫修，不管谁修都有好的业报，善业报。所以他一切是地龙教他好人禅。善人禅，善不善？ 善， 善人不是善人。 善， 善人。 好的人。 善。 It can be associated with pleasant sensations or with neither pleasant nor unpleasant sensation. 意思是你可以修在瑜伽、静心定。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就是这个意思。在第四场已经不顾不乐说，所以人念变成清净，心识变成清净，所有的禅定都有心识，在第四禅定再变成清净。所以一定要修自心观到第四禅定。不过来能够这样修，你要。很练大。 可是上次师父不是讲说，因为众生无量，所以你没有办法达到四禅，不能达到很高的禅定。 什 么？可是现在师父又说，慈心观可以修到四禅，第四禅。 平常是第四禅，因为乐，你是观乐。不过你变成人，连达，你自然心报到清净，清净解脱，清净解脱是变出还是自性观、就是美丽的解脱，美丽的解脱没有已经什么干扰，没有呼吸。 第四层，对，第四层没有。 现在已经，明天我们就讲完那个，今天已经九点，那我们今天送方文大悲咒，好不好？然后就跪下，好。休息，明天我建议早一点起来，我自己每天早起来，早上是最好的时间。 Avalokiteshvaraya Bodhisattvaya Mahasattvaya Mahakarunikaya Om Sarva Vayeshu Trana Karaya Tasmai Namaskritya Imam Ari Avalokiteshvara Tava Nila Kanta Namo Hridayam Avartaishyami Sarva Arta Sadhana Shubham Ajayam Sarva Bhutanam Bhava Marga Vishudakam Om Tat Yatha Aloke Aloke Loka Mati Atikrame He He Hare Maha Bodhisattva Smara Smara Hridayam Kuru Kuru Kama Sadhaya Sadhaya Dhur Dhur Vijayante Maha Vijayante Dhara Dhara Dhara Indrishwana Chala Mala Vimala Amala Mukti Ehi Ehi Lokeshwana Raga Visham Vinashaya Dvesha Visham Vinashaya Moha Chala Visham Vinashaya Hulu Hulu Mala Hulu Hulu Mala Bulu Bare Padma Napa Sara Sara Siri Siri Suru Suru Bodhya Bodhya Bodhaya Bodhaya Maitreya Nilakanta Dakshana Prahadaya Swaha Mahasiddhaya Swaha Siddha Yogeshwaraya Swaha Nilakantaya Swaha Padmahastaya Swaha Chakrayuktaya Swaha Shankashudane Bodhanaya Swaha Vamadishastita Krishna Jinaya Swaha Vyagra Charma Nivasanaya Swaha Namo Ratna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varaya Om Siddhyantu Mantra Padaya Swaha Yeah, circle home, take me each day. All and be your chair, give all chair for her. Aka Satta Chabota, Deva, Naga, Mahika, Punyanta, Mahika, Chabota, Aka Satta Chabota, Deva, Naga, Mahika, Punyanta, Mahika, Chabota, Chabota, Aka Satta Chabota, Deva, Naga, Mahitika, Punyamta Namoditva, Chiramaka Tutuva. Eta Vata Chamehi Sambhata, Punya Sambhata, Sabbe Deva Anumodanatu, Sama Sambhati Siddhya. Eta Vata Chamehi Sambhata, Punya Sambhata, Sabbe Bhuta Anumodanatu, Sama Sambhati Siddhya. Eta Vata Chamehi Sambhata Punya Sambhata Sabbe Satta Anumodanatu Sada Sambhati Siddhya Sada Sambhati Siddhya Tato Xiao Sifu Di Mi Hai Nipayo Mi Tobo Sisi